我為咗節省啲時間咧，就係你當你睇咗內文啦，我就唔再講。咁第三章咧，仍然都仲有安全嘅問題喎。佢標題就揀選同埋訓配中途，即係揀選中途啦，同埋教訓佢哋啦。咁第一段咧就安息治好枯守嘅人。咁呢個枯守嘅人咧，從前面嗰個藥疾病啊，巴多路治好巴多路惡母啊、拉病人啊，嗰個含義係有相同嘅。但呢度就咩咧？就係、是、耶穌其實你睇到咧，佢又進咗會堂，佢耶穌都尊重猶太人嘅一種習慣嚇，佢、哋去會堂宣講。个会堂听旧约嘅圣经，宣读圣经，阿耶稣都入去嗰度。咁啱先嗰度咧有一个人咧就一只手干枯咗嘅。咁佢哋咩呢啲法利赛人咧就睇下耶稣会唔会安息日医治呢个吓，即系你要睇到呢个情况啦。咁咧就耶稣咧就话咩咧就特登问佢哋，究竟可以行善咧或者作恶咧？吓，佢喺另一个福音都话，如果你有一只羊啊。安息日跌咗落井，你點咧？救唔救佢？嗰啲人就梗係要救佢啦，咪會渴死啦、餓死啦，係咪啊？ 法利塞人就唔敢救。 法利塞人唔係唔救，佢哋即係其實佢哋都救。佢哋救，因為呢個係佢哋嘅財產，呢、這個佢哋都係認為即係佢渴死嘅羊冇喎。咁耶穌就用呢個例子咧嚟到話：你羊你都救，人你唔救？是啊，咁即係其實咧，想我哋明白，你一般人都會咁做啦。何況呢個人咧，嚇佢嘅手乾枯咗，唔通安息日即係可以讓佢即係有機會自由，有機會康復，有機會就好翻，唔做咩咁？即係其實想話俾你聽。 即 係 頭先你講嗰個比喻話，同啲法利賽人講話，如果你跌咗只藥落個井嗰度，喺邊度？ 喺好似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嚇。佢有嗱，呢馬爾高咧就冇詳細講翻呢個嘅情況。正如我正話用嗰、那個講收税嗰個雜外一樣，喺路加咧就有記載噶啦嚇。如果唔係路加嘅話咧，就一定係馬斯大一個，就一定有嘅呢、這個。咁然後咧就群眾跟住耶穌嚇、因為耶穌其實。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说他是受群众欢迎的，因为见到这么多有病的人、有困难的人，耶稣去治疗他，而那些罪人呢受人家排挤的、耶稣也都跟他们一起倾偈吃饭。你我们要想想，我们如果是取代个身份，如果我们自知，所谓我们自己说得不好听，自己知道是怎样的人、而家耶穌嚟咯，同我一齊喎，我係冇高興啦，係咪？個心都好舒服啦，雖然自己覺得好似唔係好堪當，不過耶穌都好舒服啦，咁、但係法利賽人咧，認為咧，耶穌嚟到應該係接觸啲好人嘅，接觸啲善人嘅，係啲冇罪嘅人嘅，當然咧，呢啲人如果耶穌接觸佢就認為即係佢應該嚟接觸我嘅，好高興啦、但是耶稣呢反而认为呢不是那么需要接触他们，去接触这些被排挤的被舍弃的人有罪的人。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看，就是说对群众跟着耶稣的其中一样东西。有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，在加勒帕个 沿海的地区，他是有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伊杜麦雅第三章河對岸、約旦河對岸、提洛同七東，提洛七東我哋呢個地圖呢都見到喺呢度嘅，呢度喺海邊呢就提洛同七東啦。咁有好多人嚟咗呢，因為人多呢，於是佢就吩咐佢哋門徒話，為自己預備一隻小船，費事呢啲人太過擠迫佢啦。因為佢住咗好多人呢，所以呢有病災嘅人呢都向佢湧過嚟要捉摸佢。因為前面一見到他呢就匍匐在我們面前喊著說，你是天主子，耶穌就察悉他們叫不出聲、同樣跟前面的記載呢有少少是同樣的表達方式啦、但是耶穌的結果呢在這些情況裡面，他想帶出來就不同的人來到 approach 他，叫你接觸他、在這個接觸裡面呢，我們會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？ 正话我跳咗冇讲嘅，其实喺第一章尾系先，我睇下，系一章尾第35节啊。佢话清晨天仲好黑，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地方那里祈祷。咁然后咧就三十六节咧就话西门同同佢一齐嘅人咧都出去寻找佢。找到他之后就向他说，众人都找你啊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让我到其他去了，到邻近的村庄去了，好叫我在那里宣讲，因为我为这件事而来。这个正是讲出了耶稣那个目标，不是只有为他自己同乡的人，他所识的人或者是附近的人，或者是当时很受欢迎的，他就既然这班人这么欢迎我，我不走走嚟讲啦，唔系耶稣个目标系喺天主嘅福音、天国福音宣布呢个喜讯。所以呢班表面上咧嘅人欢迎佢咧，佢唔会去睇呢一个外表嘅现象啦。咁然后咧就睇先，仲有一个咧就系佢耶稣话咩咧？佢嗰段咧先。第三、第四，去咗边度？受人委抗真真熟。嗱，我唔记得你哋有冇睇到咧？我记得睇咗嘅一个段落咧，佢就系话嗰啲地方啊。如果你系提洛七东，喺边度咧？我今朝先睇睇过。 你想讲咩啊？ 佢话郭达翁啊，唔通你要到天上去咩咁？ 如果 是 第二、第三章， 应 该 明白的。没第三章喎。之后的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应该是路加福音的。我只是想引用路加。但是这个叫路加第十章。路加福音第十章。 第十章。 第十五节。耶稣在那里降受欢迎，为什么他不停留？ 第几章 啊？路加福音第十章，马尔谷之后的第一个福音就是路加啦。之后的福音，第十章第十五节。系啦。呢题就是耶稣责斥，斥责诸城嗰度。 第十章。 睇到吗？你嗱，你十四节开始睇啦吓。佢话喺第十四节，喺右手边嗰度嘅啊， 现在审 啊，但喺审判嘅时候，提洛同埋七公所受嘅惩罚，要比你哋容易忍受。仲有你啊，郭伯翁啊，唔通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去咩？将来你必被推下阴府。嗱，呢两节咧，其实前面都有嘅，都第十三节一样都有讲系嘛？提洛七东已经申请，如果你哋所因为喺你哋呢度所行嘅异能咧，如果行喺提洛七东咧，佢哋早已身披苦衣，坐灰都仲改过自身啦。但喺你呢度点啊？呢度冇喎。即系呢个路加福音嘅记载咧，我哋都了解到耶稣喺加入福音中，或者话喺呢个地方做咗咁多样嘢，表面上啲人欢迎佢，但系实质上啲人嘅精神冇改变啊，冇改变到。所以耶稣就话新酒应该新嘅装下新皮囊。咁而家新嘅时代都开始咗，但系你哋咧仍然系死守法律，旧嘅法律仍然系死守传统。你哋冇用一種新嘅精神，或者係好似約翰所宣講嘅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接受一個悔改嘅洗禮。你哋冇去生活呢種新嘅精神，咁所以咧，耶穌要離開，即係佢雖然受歡迎啦，耶穌離開嘅有個原因喺度嘅，個要宣講福音啦，希望有更多人去接納啦。好啦，佢就講咁樣呢段啦，耶穌群眾跟隨耶穌。咁啊，耶稣同自己嘅门徒嚟到海边咧，有好多民众就跟住啦，跟住咗嚟，同时有犹大、耶路撒冷、 到麥雅約旦河對岸提洛七東一帶地方很多群眾，聽他所講所做的一件事都湧到他跟前。這件事呢其實我們可以了解到是很普通的事情，我們今天一樣的，哪裡有奇蹟出現，哪裡有對人有好的事，我們都會湧到去，一窩蜂的都會，是吧？當然物質上的一窩蜂更加厲害，哪個單位哪座樓是值錢的，真是頭 哪條買面仔袋好平啊 有的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耶穌吩咐門徒咧，為自己俾啲小船咧，就離開啲，拆開啲咧，嚟到即係去宣講嚇。咁然後咧，佢為咗呢個宣講咧，為咗呢個福音咧，佢揀選十二個宗徒啦。咁啊喺揀選個宗徒裏邊咧，有佢個含義，除咗個實質嘅內容之外嚇，佢耶穌上咗山，將自己所要嘅人召來。他们就来到他面前，他就拣选了十二个人，为能够常跟他在一起。他的目标，耶稣的目标，为什么要拣这十二个人？是为了这十二个人能够时时跟他们在一起。同他们做什么？同时为派他们去宣讲，他们具有驱魔的权柄，耶稣将个权柄俾佢哋，唔知耶穌可以驅魔，因為咁多人嚟到湧想醫病想驅魔，咁耶穌人做到啲咩啊？做唔到咁多。所以耶穌咧就召集咗十二個人，教導呢十二個人，同埋咧俾佢權柄佢哋做啲嘢。咁啊，十二點解揀選十二個人咧？有佢個含義，大家諗唔諗到啊？以色列。舊的以色列舊約有十二個支派，現在新的時代，耶穌基督新的時代，主耶穌選了十二個宗徒來到，可以說取代了舊約的十二支派，一個新的架構，一個新的組織，新的時代。那當然呢，即雖然這十二個人有個象徵性意義之外呢，就是個目標就是說時常跟他一起啊，派佢哋宣讲驱魔等等，选定呢十二个人，边十二个咧就于是就定即系个名啦。我哋睇到啦。佢前面就耶稣上咗山，将自己想要嘅人叫嚟。上山，我上次咪讲过嘅，上山系个含义嘅。我用隐修嗰个事例咧，点解啲人叫隐修啫？点解唔喺大城市呢边修过生活啫？因為他在那些靜落，即是怎樣寂靜的地方呢，荒無的地方，他更容易去體會和神的交往。Okay? 所以耶穌上了山那個含義呢，就是耶穌召叫這十二個，為了準備叫召叫十二個門徒，選十二個門徒呢，那他當然有祈禱，有聖啦，那原來選擇這十二個人。好啦，啲十二个人就第一个就西门 Simon 咧，咁耶稣咧俾佢改咗个名，叫做巴波罗， 差唔多， 系啦，改咗个名叫巴波罗。 呢个咪喺罗马度 殉道嗰、那个， 哦， 喺度有写个，即系中途之长啦、 啊， 然后再麦德嘅仔，我前面咧我哋记得啦，佢经过上麦德嗰度。他见到他两个咪洗网嘅、于是咧佢留低佢个爸爸同佢嘅嗰啲职工，所谓咩帮佢爸爸打工嗰啲人嘛，系咪啊？咁啊就雅各伯同雅各伯嘅弟弟约望吓，同时为佢哋起嘅名叫做波格尔格、波纳尔格，意思系咩？雷霆之子，雷霆之子咧，其实意思就系好火颈嘅。好火颈 嘅，即 系 呢个人好脾 气， 好暴躁， 一急躁啦， 我讲， 好急躁，两兄弟，跟住咧就安德勒，安德勒系西门，即系巴多禄嘅阿哥，跟住仲有腓利伯、巴尔多禄谋、马窦，马窦就系叙所谓叙利啦，马窦福音个啦，多麦就系耶稣复活之后咧。啲中途話佢聽，我哋見到主仆噶啦，我唔信，除非我摸到個釘好，嗰、那個就多麥，即係湯米。 即係你個子母啊。然後阿爾比嘅兒子雅各伯，啊，呢個另一個亞各伯喎，所以咧要加個叫老豆個名喺度啦。 加老豆。 啊，阿爾比嘅仔啦，啊，然後伯伯同埋以城者西門，啊，呢個城者西門咧係所謂以城者，即係忠於猶太國嘅一個好熱誠嘅人。咁呢個人咧係較為有少少偏向，雖然唔係話好極端，但係較為偏向有啲極端嘅，就係想復興以色列國嘅。咁點解要加啲城者落去呢？因為同前面嗰個西門有分別啊嘛。啊，雖然前面嗰個咧，後邊耶穌起嘅名叫伯多羅，但係佢啲叫西門嘛，人哋叫佢西門，所以咧呢個分開啦。同時有猶達斯伊斯加略，就係附埋耶穌嗰，那個。 嗯。 啊，咁嗱呢度十二個人咧，其實代表咗唔同嘅背景。有老嘅，有嫩嘅，而家啊若望後生嘅咧，佢哋有係漁夫，即係所謂事都唔識多幾個嘅，嚇，啊，有呢一啲嘅人馬鬥啊，係你做官啊，做税官嘅收税人喎，啊，多咗少你識啲字係咪？你羅馬人唔會請個即係蒙查查嘅人去收税㗎，係咪啊？ 個個性格都唔同， 係啊，個個性格唔同，個背景唔同，係啦。咁啊，然後這個我正話所講的那個熱誠者西門，就我正話所講的是猶太人較為傾向復興以色列國 的一個其中一個人，啊，換言之呢，耶穌並沒有即是他生活之中要選擇一班個個都聽話很乖的人，而是同了不同的回境的天主教選誰個他就選擇誰個。 當然我有啲想問，其實我有幾樣嘢想問。頭先咧，你講咧，其中頭先十八節嗰度咧，佢話佢其中有一個咧就叫厄爾比嘅兒子啦，阿伯。但係咧馬竇咧，佢又係一個叫做厄比爾嘅，介紹嗰時候叫厄比爾兒子，其實係冇關係嘅。厄爾比 嘅兒子阿伯。 啊，同埋馬竇嗰度咧，佢都係介紹馬竇納美人，佢都係阿爾比嘅兒子。是同即係佢哋兩個老豆都係同一個名嘅啫。 阿馬竇自己係咪？你想其實係講就係幾節啊？ 馬竇 喺《時 光福 音》之前。馬竇，哦，你講啊，現在得上 十二宗徒嗰種 咧。你講完。 其實喺睇翻第二章嗰度咧都有講啊，第二章嗰度佢召召馬竇嗰時候咧，第二章十四節。 係將十四字頭，你講馬竇福音？ 唔係，而家講緊賣個福音。 賣個福音。 十四字。 O K。 話他前行時看見馬爾比的兒子納美嘛，即係馬竇啊嘛。 係。 咁但係呢度又講另外一個咧，就叫馬爾比嘅兒子。 係，佢哋冇關係，唔係兄弟，唔係兄弟。 因為我其實我都咦，佢真係兩兄弟咧咁大，即係我O K 呢個明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咧。哈佛亦都係保羅嘅，係咪？啱咗，係保羅嘅，喺邊度睇㗎呢個名 ？Kappa 係其實係一個語言上不同嘅表，用語啫，其實就係磐石嘅意思。哈佛，所以喺中大史論啊，同埋《教宗多傳書》咧，即係邊個播種、邊個淋水嗰度咧，都有講過呢個字眼。就是一個語言不同的譯音來的，啊，就是指一個耶穌在這個磐石上建立的教會那個字眼來的，當然即是聖經這個困難呢，就是對中文來說呢，我都不知道這個字究竟是根據哪個字來的，啊，但其實同一個人來的。為什麼 沒有說問呢？因為呢我前兩天看個福音，前兩天個福音彌撒的福音呢，他在同一節裏面呢，在前面有幾句呢就講伯多羅，跟住在後面再講嘅時候呢就變咗黑髮。咁我就話， 我知道中文大節落講守齋，即係喺外邦人面前 就 扮假嘢， 係啦。所以嗰個我就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你喺同一節裏面同一個人，但係點解你要講兩個唔同嘅名？ 哦，佢避忌一啲嘢。嗱，喺福音裏面也好，喺中文書寫裏面也好咧，即係譬如我寫啲嘢。我假設我寫啲嘢，咁咧啊寫嘅有關阿 Tommy， 咁阿 Tommy 咧係即係我嘅前輩，咁，為咗尊重佢咧，我就唔寫佢個名，寫第二樣嘢。 第一个字眼。啊，譬如人哋个个知佢叫五东海嘅，咁我就唔写五东海，我就写 Tommy。Tommy 唔系个个识嘅啫。明白意思啊？所以喺马窦福音，譬如佢个例子，马窦福音咧，佢喺税关里边叫马窦。 系啊， 因为马窦自己写过啦，我冇所谓，我承认我喺税关里边咁样。喺呢度咧，佢冇啊马窦福音会佢冇讲佢收税噶。呢个马窦冇讲佢收税嘅。咁然后咧，同样八多六喺呢个马窦福音里边咧，有关八多六嘅时候咧，佢有啲嘢。亦都唔用，即係話八多六呢個字眼，説多做得唔好嘅時候咧，唔用呢個字眼。 好犀利。 佢因為唔係對唔住，應該係話馬窦福音咧，佢唔講八多六，叫耶穌話撒旦你企到我後面去，即係做得唔好嘛。即係馬窦咧，佢唔敢寫嘅，佢寫得即係所謂遷就。避開呢個直接影響馬德六個聲譽地位，但係喺馬爾高咧，佢就好清楚嘅。馬德六勸諫耶穌話：，唔會嘅，唔好將耶穌殺啦等等。耶穌就話撒旦喺我後邊去，佢就寫得好清楚咁寫嘅。所以同樣，你就話讀嗰、那個講嗰、那個書嗰、那個都督大説咧，因為馬德六佢本嚟都接受咗所謂呢、這個齋戒嗰個食血窒息。 你 係 講國選 嘅，係有冇國選同外邦人，同嗰啲未有國選參與國選嘅外邦人就食飯。巴多路做咗，但係咧，當有猶太人去探訪嘅時候咧，係啊唔敢啦，佢搬開食啦，係唔關我事啊，我冇同佢一齊啊。咁於是保羅咧就話佢輕危，所以咧佢就唔用咗咁直接嘅字眼。 哦，呢個就有黑法。嚇，巴多路係咪三次唔認啊？耶穌係佢啊？ 係。 咁啊，主要原諒咗佢， 所以喺某程度上嚟講，有時嗰啲字眼唔同咧，有佢個背景表達係咯，咁啊，俾 收。應該同一時間，差唔多時間發生，但係佢就因為一個係講。 確實幾多嘅呢個字。 OK。 OK。好。去翻咧，講完十二宗徒啦嚇，咁啊耶穌受人毀謗啦，咁啊於是叫做咗十二宗，叫咗十二個宗徒同佢一齊生活啊，派啲佢哋宣講啊，咁派啲宣講咧，當然喺唔同福音裏邊有唔同嘅記載，譬如路加福音裏邊咧有先後記載兩次派，就七十二個人宣講啊，又派十二個人宣講有唔同嘅個講法，係咪？咁啊呢度咧就好簡單嚇，佢即係冇詳細講呢啲嘢。咁總之就係呢十個人咧，一路跟隨耶穌，聽耶穌嘅教導，聽耶穌嘅訓練，咁然後咧宣講去俾治病，有啲驅魔咧都講得好聽唔靈嚇，佢哋驅唔到魔，佢哋就問點解我哋唔得嘅？耶穌話唔係淨係騎下土就得啦，仲要齋戒啊！呢個就係佢哋即係未去做得到。咁喺呢間跟住咧，耶穌受人毀謗咧，就係驅魔嘅問題啦。佢哋耶穌就佢話嚟到咗屋企，群眾又聚集了嚟，以致佢哋咧連飯都唔能夠食。耶穌可以睇到耶穌同埋個十個宗徒啦嚇，係好惡。啲人即係蜂擁而嚟，為咗咪聽福音咧，未必為咗治病或者一樣求一樣嘢等等，咁所以咧耶穌連飯都冇食啊，於是咧佢嘅人咧聽講咗個情況咧，就出嚟要找住佢，找住佢就捉佢翻嚟，唔好再做嘢啦咁，因為佢哋話佢瘋咗，呢度咧就有個注解嘅第四節啊，第三章嘅第四個注解。第三章嘅家即是指巴多禄的家，因为耶稣他屋企边屋企咧，当时耶稣即系佢唔系翻翻纳扎勒，佢屋企喺纳扎勒啊嘛，佢而家个坟墓嘛，喺嗰度。咁啊，于是佢嘅人咧，即系指耶稣嘅门徒啦，佢哋话或者人哋咁讲，佢疯咗咧，系指耶稣废寝忘餐，嘅行为有异常嘅嘅态度。如果我哋今日嚟讲咧，佢傻咗，佢黐線啊！顧住做嘢唔食飯嘅，即係其實咁樣啊。如果嚴嗱咁樣講咧就好啲喎。 如果嚴重啲咧，就後邊咧佢附魔嚇，咁呢一個毀謗性就更加大嚇。嗱、耶穌究竟真真正正佢話你嗱呢度跳一跳去後邊嗰橛嚇，耶穌嘅真真屬，以至到耶穌咁忙，其實咧冇真真正正翻到自己屋企。佢我話佢屋企喺納陣，佢而家喺國法翁上高嚇。耶穌的媽媽和他的兄弟姐妹来了，站在外边派人到他们跟前说，那个时候群众正围住耶稣呢，有人里面对他说，看看你的媽媽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啊，即是耶稣的家人想接触他都没机会、只是能够哎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他家人来找你啊，那耶稣回答他们说，边个我妈妈，边个我兄弟，咁啊，还是佢周围坐住几个人，跟住就话睇下我个兄弟个妈妈。耶稣咧将嗰个境况咧转变成一个信息，想嘅信息系咩咧？唔系因为佢系我嘅真嘅阿妈，生我嘅阿妈咁简单，而系承行天父旨意嘅咧。那個身份、那個角色才重要，所以邊個奉行天主的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。第一，我現在不得閒見他是一個事實，而他家人來找他呢也是一個事實，不過我去見他不是因為我要去見他的話，或者他們找我呢，不是因為我們這個血親的關係，而是因為有另一個含義，有承行天父的旨意的重要重点地方。咁另外一样嘢就係、嗱呢一段呢就係、一个经文呢，係基督教嘅弟兄呢就会用呢个经文呢就攻击我哋天主教嘅，就话点解我哋对圣母咁多所谓敬礼呀，点解要请圣母代祷呀，点解呢条佢唔得冇听嘅时间，多数基督教嘅人呢有一个观念，佢哋拜圣母，即係话我哋拜圣母。Okay? 我哋只系拜耶稣嘅，拜上帝嘅啫。佢哋咧拜多一个就拜圣母。嗱，呢一段咧就系佢哋其中引用的一个例子。因为佢话你妈妈都唔明，佢都唔耶稣连妈妈都唔认，你咁紧张啲咩咯？要恭敬拜咩咩圣母啫，系咪？你耶稣自己都唔话，佢妈妈都唔见。其中一段，耶稣嗰个用意唔系话佢唔想敬阿妈。而都不是贬抑他妈的身份，而是说承行天父的旨意的身份更加重要。 即是他说给你圣徒的地方，你们信徒天主就是我的就是 兄弟 的兄弟姐妹了。 是的，你们相信。 你信不信到圣徒啊，这样。 是的。他信到圣徒啊，他真的是。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喜讯。因为我们跟耶稣那个讲得实在一点的没有一个血亲关系。当然了，你说我现在领受耶稣的体血当然有血亲关系了，耶稣的血都成为我们身体的部分嘛，那么正在正事那里在信仰那里，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血亲关系。那么耶稣不是这样说，但是成行我父子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我姊妹我母亲，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究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不是相信耶稣？我是不是跟着耶稣？我是不是承行天父 的教导呢？这样、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正话我跳了一段来去解释这件事呢，那就翻转头呢，就是他是22节由耶路撒冷来的时候，经师说他附有贝尔执布，贝尔执布是一个魔王，究竟是一个什么魔王？圣经学者都不知道，总之他们称呼这个魔王的其中一个名叫做贝尔执布。耶稣于是将他们叫来，用这个比喻向他们说，即是引来冤枉他嘛，嘿，他驱魔啊，他查治病啊，他其实呢是附了魔，他利用贝尔执布的能力去驱魔。而其实这些说话不是现在才讲的，可能之前也有人讲的。所以他家人就说什么呢？他疯了，他痴了线了。即是将那个程度减低了一点，痴了线。 即係你知道扮都唔識顧住呢病嚇，咁即係唔忙我啫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呢另一班更加厲害嘅人，另外嘅人咧就話佢呢個人咧，即係真正附魔嘅，佢哋用個魔王嚟驅魔。於是耶穌都解釋就話：撒旦點樣能夠驅逐撒旦呢？一個魔王點可以驅逐另一個魔王呢？嚇、啊，附咗魔嗱，附有附以執布。賴住魔王嚟驅魔，你話可唔可以呢？佢就於是會話、一國如果自相紛爭，這個國就唔能夠存立，你打我，我打你、啊、你表面上今次你贏了，下次可能輸了都唔定啦，好似我哋見到黑社會一樣，今次 你收徒弟，下次輪到佢收、啊、今次你贏，下次可能佢你輸都唔定嘛。所以耶穌就講到呢度咧，呢、這個如果係仗賴魔王驅魔係唔可能嘅事。因為不單止是醫治一個人，而是醫治那麼多人，而不單止是驅了一個似魔鬼，而驅了那麼多似魔鬼、okay? 但耶穌更加清楚告訴你，我實在告訴你，世人的一切罪惡連所說的任何褻瀆的話都可以赦免，但是如果誰說了褻瀆聖神，永遠不得到赦免，而是永久罪惡的犯人。意思就是說佢呢提及將來嘅後收和聖事，我哋話耶穌你係仗賴魔鬼驅魔，你都可以得到罪赦，但你相信聖神可以赦罪。但你話聖神有鬼用啊？聖神點會赦咩罪啫？咁你咧就永遠呢個罪冇得赦，係冇得赦。咁所以咧，耶穌講呢句説話係因為佢哋講佢附有邪魔，因為呢個背景而講出咗咧，我哋。要相信耶稣的德能可以赦罪、啊、好，在第三章这里呢、就讲了从第二章开始有法利赛人冲突、啊、然后呢继续拣选宗徒和分配宗徒、啊、然后呢来到这里、就结论了，结论耶稣真真信的是一个可以说最后结论来的、啊、前面做了那么多事，最后结论就是边个能够承行天父的旨意，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，就是天主的仔女、嗯、不要只是看外在的关系。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先？ 刚才我有一个问题我没问到的、税理是不是都是犹太人的、所有都是？ 都不是，不是所有，因为税理是为罗马人收税的嘛，猶太只不過羅馬的一個省一部分啫嘛， 等於係香港舊時你收咗佬咁， 即係你羅馬好大嘅，有啲唔係喺猶太解，第二個地方都係有税啦而家。 但 係喺猶太地方係。 即係如果假設嗰個税吏唔係猶太人，咁就法利賽人就唔會嬲佢哋。 唔會，因為 佢哋自己族嘅人，佢就會嬲啊。 即係我意思係話唔係話完全唔會嬲。因為如果他利用職權去剝削那些猶太人，當然會生氣，我為羅馬立眾畫紙，因為受人管嘛，這個老闆要給錢，你不給不行，那非要無奈你給，不過你利用你的職權在我身上拿你的利益，他當然生氣，不過生氣之中不同生氣自己人、即是那個不同的，他因為他是羅馬人，他收税，我愛他不好，生氣中 就不好，即是這些税你都不可以入會堂的。 對的，法利賽人在法利賽人來說不讓他們入、 在那個年代、即是那些稅利的看他的尾那些、 所以連執行他四倍償還跟耶穌說、就是他的罪可以說在人的角度來說是多麼嚴重、還有沒有東西這裡